小心伤害了你，你不要太伤心，因为我真的不是故意让你受委屈。既然相爱了那么久，不能就这样分手，因为我们的爱来之不易，我真的不想放弃。 Baby so sorry， Baby 别伤心，我依然爱着你，想见你，别离去，没有你的日子真的好空虚。 Baby 在一起， Baby 别哭泣，我依然疼着你，念着你，我的心永远属于你。分手，因为我们的爱来之不易，我真的不想放弃。 Baby so sorry， Baby 别伤心，我依然爱着你，想见你，别离去，没有你的日子真的好空虚。 Baby 在一起， Baby 别哭泣，我依然疼着你，念着你，我的心永远属于你。原谅我这一次，我真的好想你，不管你离我多么遥远，我会一直等着你。好空虚， Baby 在一起， Baby 别哭泣，我依然疼着你，念着你，我的心永远属于你，我的心永远属于你。 虽然我是个平凡的人， 一直无法给你满分，可你知不知道我对你的心从没有疑问。我在寂寞也守在空城，身不由己胡思乱想，想你妩媚的身段，火热的双唇，我承认。虽然爱情很难永恒，我还是奋不顾身，希望你不要再让我为爱伤神。我只想做你的男人，有没有一点点可能？可是现实太无奈太残忍，怪我自己陷得太深。我只想做你的男人，想要和你共度一生。难道爱情只会折磨人？我不怕死生，最怕是等。我还是奋不顾身，希望你不要再让我被爱伤神。我只想做你的男人，有没有一点点可能？可是现实太无奈太残忍，怪我自己陷得太深。我只想做你的男人，想要和你共度一生。难道爱情只会折磨人？我不怕死生，最怕是等。我知道我们永远无分，只是我的心早已为你狂乱。可不可能是现实太无奈太残忍，怪我自己陷得太深。我只想做你的男人，想要和你共度一生。难道爱情只会折磨人？我不怕牺牲，最怕是等。我不怕牺牲，最怕是等。 的心已经麻痹，爱已被现实腐蚀，再美也是过去。 曾经的爱已失去，后悔来不及，拥有过就算幸运，我们那时会珍惜。呀呀，相爱也是很容易，相处需要学习，多给对方一点空间，不要什么都消极，别给对方太多压力，就不会透不过气。 我们都在怀念过去，失去才懂得珍惜，我的心曾给过你，当时你却不在意。我们都在怀念过去，不安心会痛一次，我的心已经麻痹，爱已被现实腐蚀，再美也是过去。我们都在怀念过去，失去才懂得珍惜，我的心曾给过你，当时你却不在意。怀念过去，偶尔心会痛一次，我的心已经麻痹，爱已被现实腐蚀，再美也是过去。在意，我们都在怀念过去。